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75集， 方景行看出江晨对自己有意思，他的胆子就大了。见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往那边挪了挪，伸出手指一勾，勾住了对方的手指。江晨看着他没吭声，方景行便勾着笑握住了他的手，叮的一声抵达一楼，二人迈出电梯，迎面就撞见了秦组长。方景行礼貌地打招呼， 秦组长早啊。 联盟男神在长辈那里一向招人喜欢，秦组长对他的感官不错，点了点头。方景清觉得他的情绪蛮稳定的，问道， 我能不能陪他吃完午饭再走啊？ 秦组长看了看他们握在一起的手，知道是热恋期，又是一点头，上楼回办公室，见助理已经在等他了。 怎么？ 军方那边今天要过来。 秦组长的情绪立刻不稳定了。 又来？ 安全部的也来。说是有事儿，下午来。 总不能这样了还出去。 秦组长无奈地点了点头。 还是江晨让人省心。 省心的江队喂完鸭，见今天的阳光挺好，于是牵着男朋友带着鸭子在花园里溜了一遍，这才回房。两个人拿出游戏机玩了玩其他游戏卡，不知不觉竟打了一个上午。中午吃完饭，方景行终于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，江晨照例把他送到电梯口，站在走廊看着他， 不给个告别吻啊？ 江晨顿时想起某个梦，站着没动。方景行只是随口一问，却见他没有当场拒绝，心跳瞬间起来了。这是个蹬鼻子上脸的好机会。他往前迈了半步，握住对方的手腕，低声道， 我…… 下一刻，只见走廊那头出来一个工作人员，远远喊道， 哎，电梯等等我。 那点暧昧立刻消得无影无踪。工作人员小跑过来，见电梯恰好打开，率先进去了。方景行无奈抱了江晨一下， 我走了啊。 江晨应声，望着金属门缓缓地关上了。恍然间，他似乎又闻到了那股若有若无的香水味，迷恋地勾着人的神经。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回房午睡。下午一上线，他便对上了一条消息。 20000一条命，不设上限。 江晨一怔，只见几条消息齐刷刷也上来了。 20000叠加。 同。 同。 同。 帮主上班呢，替他排队。同。 给帮主排队。同。 同。 虽然我和大佬没说过话，但我也叠加。 举手，意见相同，赶紧把这疯狗给弄死。 老子的命竟然这么值钱呢，来啊，来杀我呀， come on。 哎，我可都记着了，你们可别不给，这笔钱我自己赚了。 你们 LYS 的粉丝都是疯狗是不是？输得那么难看。 谁他妈告诉你我是粉丝了，少给我扣帽子。 江晨看看那个 ID， 又看看世界频道上的消息，扫向院子里的帮众。 怎么了？ 众人一停，齐齐围过来。狗剩几人连忙安抚他，让他不用理会垃圾，交给他们收拾。 江晨便看向方景行。方景行倒是知道他没事，简单说了说来龙去脉。起因可能是昨晚冠军之夜，输的那一方粉丝比较暴躁，论坛上都是相关的帖子。后来有人聊起方景行的战队，说签了十方俱灭，冠军又稳了。再后来，陈星应援的玩家开心地说，他们服的单人赏金也要九升十了，这便惹恼了一群红眼病，说十方俱灭都是复制粘贴的陈辉兰乐，没点自己的东西，只会吃剩饭。 陈星应援的玩家当然不可能看着你被喷，就喷了回去。他们在论坛上吵了一晚上，今天就有人过来了，说话有点难听。 江晨只觉莫名其妙的，狗剩几人见他不吭声，再次安抚。 哎呀，那就是神经病，咱们不跟疯狗一般见识。 我没事。 他以前也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，早已明白一个道理，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。一些人素未谋面，也没试着了解过，但就是不喜欢他。无论他做什么，他们总能找到新的掐点，恶意大的能溢出屏幕，他都看开了。就是这次的掐点挺搞笑的，他见那个人在频道上一直夸陈辉兰乐，进而踩他。 项目公开后，也不知道这疯狗会不会练到。 他肯定是在副本里，骂他。 无所谓，让他骂吧。 无所谓是不可能无所谓的。十方俱灭作为陈星应援的门面，大多数玩家都很喜欢他。现在他被人这么骂，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便纷纷怼了回去。不只是他们，收到消息的唐副董和几位能抽出空的老当益壮的人也来了。尤其是唐副董，陈辉兰乐的事儿毕竟是他捅出来的，现在就是后悔。万一以后这封印师打比赛，陈辉兰乐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他，这可糟了。这小孩心态坚毅倒还好，稍微受不了要固执地换打法，搞不好就毁了。 现在有些小孩怎么这么恶毒？没事吧？ 嗯。 几人生怕他将来讨厌陈辉兰乐，然后也烦上他们，便围着他一通开解。尽管他说没事儿，但他们还是担心，毕竟好像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骂。 红的人就这样，晨晨当年够红了吧，可还是有不少人黑他。 对，人无完人，他们其实就是神化了陈辉兰乐，他也会犯错的。 对了，他还有个外号叫西门兰乐。 方景行简直猝不及防，如果不知道也罢了，可他偏偏知道缘由，顿时笑出声。为掩饰失态，他顺势问道， 为什么？ 几个人便七嘴八舌地讲了讲当年的事儿，然后又说了点别的。江晨面无表情， 说实话我不是没事儿，是有点介意。 唐副董几人一起望向他，江晨不等他们再劝，说道， 你们让我打一顿。 唐副董几人很痛快同意了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